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我们要进行一个大讨论了，因为前两天在网上有一个讨论特别火，就是说北京是不是美食荒漠，好多朋友都站出来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好多人说天津也没有好到哪儿去，还说我们。今天我们就要进行一个讨论了，我请来了我们台里边的同事，我们的王思农农农啊，我们微博上的农农小姐姐，跟大家一块来聊聊到底谁是美食荒漠。当然她就是天津人了，也在北京生活很多年，我相信她非常有发言权哈。我们农农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农农啊，我是来自天津的农农。我觉得你这一上来就有一点要挑事儿的意思哈。 我跟你说，我这人一贯都是这样的，挑完事儿然后瞬间就认输。 那你现在认怂了不？ 认了。 那你说我们天津 是不是？我跟你说，天津真太棒了。我从小就喜欢天津，天津话我也觉得非常逗，自带喜感。天津的姑娘也都特别美。 哎，我就等你这句话呢。 吃的那就不用说了，我觉得天津的吃的真的是在我心中从早点吃到晚上，每个都非常精彩。啊，那是不是这一期节目就结束了？不用 了。好，那我们今天得出的结论啊，就是天津不是美食荒漠。 天津肯定不是，天津绝对是美食天堂。 哎， 对不对？不光是中餐、西餐都特别棒。 对，尤其是早点，早点特别多 啊、 比如说什么煎饼果子呀，对吧？然后嘎巴菜呀， 哦， 然后你们叫就北京叫油条，然后我们叫果子， 哦、 对吧、 哦？ 然后还有什么油茶面啊、荷包蛋啊，然后等等等等一系列吧，特别特别多。然后我们管这个豆腐脑叫老豆腐 啊、 哦，这都是我们天津的早点 哦。哎哎，那个。你来北京也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你看我离得你稍微坐得远了一点，可能就觉得我又有一点危险，是吧？ 又要发表一些挑事儿的言论、 哎、 是吧？ 来北京也非常多年了，你平心静气的说，北京是不是美食荒漠？ 不是， 不是， 真不是，我真觉得不是。 哦， 我觉得你河北是， 我们河北肯定是，河北也 不是，直接自己就认同了， 认认认，确实是我们河北菜确实是。叫其他菜系发展的稍微慢一点。 对，其实北京的话，你说其实当时他们讨论这个问题，我就觉得很奇怪哈。 好、哦， 你有什么理由会把北京叫做美食荒漠呢？ 嗯， 咱们先不说他们当时讨论的这个宫廷菜系啊， 好、 哦，乾隆白菜什么之类的，你就说平时老百姓吃的一些，比如说像什么卤煮 啊、 嗯，然后还有这个炒肝，对吧？ 这些你都吃得惯吗？ 吃得惯啊。 你也喜欢吃？ 喜欢吃，我除了豆汁儿接受不了以外，其他的我都没问题。 这些你觉得都是特别棒？ 特别棒，你能吃得惯吗？ 我也可以，我是一个任何菜系在我这儿，我都是那个敞开回报接纳他们，我都觉得每个菜系都有特别好吃的东西。 所以你没有忌口的东西吗？ 很少，几乎没有。我就是特别辣的东西，我、 哦、 就是我到云贵川地区， 嗯嗯， 尤其到贵州、什么广西有的地方。江西它会有一些特别辣的，人家本地吃的那些， 湖南， 我稍微有一点，但是我也觉得好吃啊，只是你耐受不了。哎，我觉得北京那天我也细细的研究了一下，好多人在网上也说北京其实可以称为美食打引号荒漠，有以下几个那个理由啊，我来给你陈述一下，就是 陈述一下。不代表孙涛的个人观点、 对对对，这都是网上他们说的啊， 对对对， 我就是转述一下，大家也别骂我。北京呢，首先称作一个菜系，这个现在还存在争论， 应该是没有 京 菜这个菜系， 就是存在争论啊，就是北京的美食界的朋友一直在努力这个事儿，然后曾经也有一度，我还查到了那个198几年的一个比赛，比赛当时把北京菜列为 第九大菜系了，但是这个第九大菜系现在全国各地都在争，每个人都说自己是第九大菜系，所以咱这个是不是咱现在 不好说， 反正存在争议吧，就是都说自己是第九大，但是呢有人说了这么几个理由，说你菜系首先你要成立，你得有自己的比如说地理标志产品，北京没有什么特别只有你北京有的东西， 只有北京有的东西就 食 物 是 吧， 物产，你想想除了北京甜鸭，这是咱们算是，但是鸭子不是你特有，只是你有一个甜鸭这么一个品种。 对啊，你就比如说像什么怀柔的板栗、苹果的桃什么的，它只是说加了一个前缀， 对 吧？对，但是不是说这是我当地特有的。 哎，这个是一条啊，就是你没有地理很多的地理标志性产品嘛，咱也别说咱一个没有，无法撑起你一个菜系，比如说人家别的菜系，人这个东西里头好多，只有人这个地方有，对吧？我觉得北京作为一个，它是一个市，它相对的面积还小，这方面吃亏。二，还有一个，你没有什么自己独特的技法， 这个我就不了解了， 这个你就不了解啊。 孙涛你比较研究这个厨艺。 我给你说一说啊，你看啊，就是咱们说四大菜系，四大菜系叫川鲁粤淮扬，对吧？ 川鲁粤淮扬。 你知道为什么第一个是四川吗？ 不知道，但是我跟你说啊，我提到美食，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川菜。 川菜，啊，说明川菜这两年大行其道。我当时也问好多老师，我说为什么川鲁粤淮扬，四川排在第一？人家说是因为当时提出这个口号的老师是四川人，所以他就自己给写在前头了。说这个也有争议，那人家现在都说，比如淮扬菜说自己我上国宴什么我厉害，然后人淮扬菜说我现在那个水平也高，鲁菜人家说我分布最广，每个人都有，四川菜说我现在最流行啊，全国各地都吃我这个， 对啊， 对吧？ 其实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去把他们进行一个排名， 谁也无法说服谁说谁是第一，但是鲁菜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一在册的菜人家是最多，我那回看大概有3000多道还6000多道菜， 哎，京津冀地区其实 全是鲁菜， 都是鲁菜， 中国有一半的地方都是鲁菜的底，包括你们天津， 对对对， 天津东北京津冀大部分的北方地区都是以鲁菜为主的，就是你技法上基本都是鲁菜，咱北京其实也是，就是你现在虽然说我们这儿有什么宫廷只能算是小吃，称不上菜，然后顶多是有什么清真菜系，但清真菜系跟你北京也没有巨大的必然的联系， 这个是属于民族类的这种菜系， 对对对，还有就是北京能称得上就是你有一点小吃，像孙东刚才说的你什么卤煮啊什么这些东西， 炒肝豆汁， 顶多算到小吃里，你称不上菜，对吧？然后其他的呢，你的技法基本又都是鲁菜的技法，没有地理标志产品，所以你愣说自己是一个菜系吧，其他地儿人家不服，所以现在咱们北京美食界的朋友也特别聪明，提了一个新的名词叫京味儿鲁菜。 那是不是还能有金味儿鲁菜和冀味儿鲁菜？ 不不不，那不用，你们天津菜是已经被承认的，河北菜也是被承认的，只有北京菜现在在业界有争论，你们天津菜河北菜早立住了， 真的吗？ 不用争论， 都立住了， 你们早立住了，你们非常厉害的，因为你们靠着海有东西啊， 有海鲜是吧？ 对，有很多海鲜独树一帜，包括什么， 那你说其他地儿也有海鲜呀？ 有， 对啊，你像那个山东对吧，然后还有包括大连， 海域不同，物产就不一样， 物产不一样 就不一样，而且你们还有一些自己独特的技法，这个也是不一样的，比如 明白明白， 独面筋之类的这些东西，这些是天津 特有的， 包括赠蹦鲤鱼什么的，这些都是你们那边独有的菜。 哦，原来是这样， 你们得就是大家 一比的话，我们 天津厉害， 赢了， 那早就赢了，从一开头就赢。所以我一开始我就说，我说天津绝不是美食荒漠，而且人还是美食天堂，包括人家西餐也很厉害，这咱不说。说回北京，就是这么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咱们现在虽然大家都在努力，包括街面上各个菜系，全世界各地你都能找到很棒的餐厅，但是你自己的这个东西，有人说你还是立不住， 就是成不了一个单独的菜系，对吧？ 对， 虽然有小吃，然后也有一些你所谓的这个宫廷的小点心什么之类的， 嗯， 但是成不了一个大的菜系。 嗯， 那这样就要被称为美食荒漠了吗？ 我觉得美食荒漠还有一个，大家还提了一个观点啊， 嗯， 就是说美食荒漠还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你本地得物产丰富，你才不是美食荒漠， 嗯， 对吧？你比如你看，人没有人说天津是美食荒漠，或者没有人说广东是美食荒漠。 我们靠海啊， 人靠海人什么都有， 嗯，对， 对吧？人其他的地方好多，比如云南，人家也不是，人家那个什么瓜果梨桃什么都有，对吧？ 对 啊，物产最丰富的， 嗯， 所以好多人现在非常看好云南，以后人家成为第九大菜系。首先，人家基础条件就好， 嗯， 是要啥有啥。你说是要河鲜，是要鱼，要什么什么都有，家鱼肉什么都有，山珍蘑菇你比不了， 嗯， 水果你也比不了，花你还比不了，对不 对？ 对， 花也是可以 入菜的嘛。 所以人家那边是以后潜力巨大。北京就像我们说的， 嗯， 你确实是属于一个自己确实要啥没啥的这么一个地方， 嗯， 你也不靠海，你自己产啥？有哪个是说你北京出产的特别有名能供全国的这种？供不上吧。 嗯，还真没有，就是要是从食材来讲的话， 所以就是这个提出了北京是美食荒漠的这么几个主要的论点。 嗯， 当然我是不同意的了，都是他们说的啊， 我也不同意，这都网上看来的。 哎，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两边对比一下， 嗯， 就是大家都举一点我们北京的、天津的这些好吃的，大家想一想，然后把这些东西我们都寻找出来，给我们北京挣挣名，主要是给北京挣挣名，人家天津不用我们挣了哈， 嗯。 哎，我们先从早点说起。 那 天津的早点 要跟天津人说早点吗？ 说早点，说早点。哎，天津的早点我也专门去吃过好几家，啊， 好几家， 好几家，这是大街小巷我都吃，然后。我发现有几个和北京不太一样的地方， 嗯，比如说 他们天津的那个油条属于又大又直又硬， 我们不是又大又 直，就哎，它就像一个法棍儿，真的。 我们那叫脆， 哎， 油条硬吗？天津油条 不，不，不，不，对不起，这个说错了啊，支棱着的，就是咱们的那个油条啊，一般炸完以后不能说半瘫软状态，但是你是无法那个拿着在空中挥舞的，对吧？他们那个真的是炸出来一根是一根的。 反正你啊，就是我在天津买早点，你要是卡个，就卡个就是插队的意思 啊，这是一个天津话， 对，一个天津话。你要卡个惹着我，拿我那个手里的果子，我给你比划比划， 啊。对，我还是有点害怕的。 对对对， 啊，这个是我觉得和北京的一个巨大的区别。 嗯， 思农，你回来来到北京以后，你感觉到这个区别了，就是北京这种 特别强烈的感觉， 软的油条和那种什么感觉的不一样。 嗯，因为在我18岁上大学之前，我认知当中的这个油条，也就是果子，它就是刚才孙涛说的这种一根一根的，然后都能立得住的这种。然后我来北京上大学之后呢，你看早上上课的时候吃的这些早餐，基本上就是学校门口的这个小餐店 啊， 早餐店，然后还有像食堂里面的， 嗯， 我们学校食堂这果子吧，就炸的就是我当时就说他像那个女孩绑头的那个头绳， 头绳 就是软趴趴的， 哦哦哦， 然后呢嚼起来也没有那种酥脆的感觉， 啊， 对。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可能啊是因为他这个是学校食堂炸出来的， 啊， 然后 水平不高，你觉得 对水平不高， 啊， 然后呢这个小吃店可能水平也就一般吧， 嗯， 然后直到后来我毕了业以后啊开始工作了， 啊， 然后每天去了各大早餐店的时候，都发现为什么北京的油条就炸出来永远都是这个口感， 就是，这个 样子呢， 比你们的又小，然后那个也不够挺拔，嗯， 对，就是为什么呢？反正我是不太接受啊，可能是因为我18年一直吃的都是那种特别酥脆然后特别大，嗯，特别长的那种油条，所以说来了北京以后我就觉得它不叫油条 哦， 嗯，它就是一个面食 吧。哎，你哎，思农，你先说说你们那儿这个油条，你们一般怎么吃？ 怎么吃啊？ 一般这个油条就跟你说啊，天津这油条特别大嘛，不是？嗯， 对，真的特别大。 对，一般都是我爸买来以后， 全家吃一根就够了。 嗯、全家大概就分两根吧，因为我爸吃的比较多嘛，全家一共分两根。而且呢，就是有的时候我基本上只能够说把这个油条当中切一半，然后它油条不两根面炸的嘛、 啊， 然后从中间再撕下来一半。 啊， 就、这个、 你吃2/4。 对，吃四分之一。 啊， 对，吃四分之一。然后呢，一般就是。蘸着这个豆浆吃， 蘸哦，你们是泡豆浆 啊？泡豆浆吃 哦哦。 哎、 哦， 北京不泡豆浆吗？ 嗯，也有泡豆浆的，也有泡豆腐脑的，也有直接吃 的。泡豆腐脑？ 哎，没吃过吗？ 是一个什么？ 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吃法。 真的吗？我从来没吃过。 我现在安利给你，你泡豆腐脑吃，它吸了那个豆腐脑那个卤以后 啊， 变得非常好吃。 没吃过，没吃 过。所以 我 觉得它不用那么脆，可能也有这个关系，这都是我自己的猜测。 嗯， 因为我是很喜欢泡在豆腐脑，因为我除了在天津见过这么形式的油条以外，别的地儿油条，我觉得 都是这样， 都是这种没，反正不是那么挺拔。 嗯， 不会那个一根一根能立住的那个感觉。所以我觉得可能你们的那个吃法应该是大家会。就是不蘸东西白嘴吃它可能更好吃，就它酥脆嘛。 对，就是如果你要是泡这个豆浆吃啊，你也不是把它泡在里面、你是蘸一下， 蘸一下， 对，蘸一下呢，就相当于它这个油条上面有这个豆浆在豆浆的汁水在上面，然后你咬、咬的时候呢，还是酥脆的， 这个甜咸配啊、哦，对 对， 你看你们 酥脆， 你们是追求酥脆的， 嗯， 我觉得其他地方的油条好像酥脆并不是一个。主要的它的口感要求， 嗯， 对吧？ 对， 它可能我记得小时候就是炸油饼的时候， 嗯， 它有的地儿能给你炸的稍微酥一点，但是北、但是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排叉，你知道吗？就是我这是我们加煎饼里头 排叉， 加煎饼在北京是两个选择，一个是加油条，一个加排叉。 哦，就是特别硬、特别脆的那个，对吧？ 对对对对对。 哦，我吃过，我吃过。 那个我觉得主要是负责酥脆的。 油 条油饼都不 都不负责酥脆，相对于排叉来说那还是比不过排叉这么硬呢哈。 对，就是我觉得在北京可能油条不是负责酥脆，主要 它 可能 主要是负责蘸豆腐脑。 哎，蘸豆腐脑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那个自己发明的吃法，但是真的非常好吃。因为油条稍微有一点点底味的咸，然后你再搁上一点豆腐脑，它是那个咸香的那个感觉自然就出来了。 行，那我明天早上我就早起点，我找一个北京的正宗的早餐店。 尤其啊，我跟你说，这个吃法还有一个好处，尤其在冬天吃。 嗯、 在冬天吃，你看我们小时候都是在街边儿、就现在当然街边没有早餐店了，过去都是在街边儿，就是你楼下就有一个、 一个阿姨、 一 个大爷在 那儿炸一个油锅、然后边上就给你盛那个豆腐脑、豆浆什么的。冬天其实很容易凉。就是那油条给你炸出来以后、拿到你桌上，你其实待不了两分钟，吃不了两口它就凉了。 嗯，没错。 但是你豆腐脑其实相对一碗它是容易热的。 嗯， 你泡一泡在里头 有一个加热的一个作用， 它其实是一直是温热的。我觉得这个吃起来也更舒服一点。 哎，是正好现在赶上冬天嘛。行，我明儿早起我就尝试一下这个北京的油条配北京的豆腐脑。 对，我觉得这个是我吃油条这个感觉啊，我觉得这个是北京天津一个巨大的不同。 不同，对。 其他的， 其他的，那 你们的再说说，豆腐脑这边不叫老豆腐， 豆腐 你们叫老豆腐，你们的卤是什么卤？ 我们的这个卤我还真是不太清楚它里面都放什么了呀，但是它跟这个北京的区别就是它比北京的豆腐脑的卤要浓稠很多。 浓稠，我们这边就是黄花木耳。 我们这边也有黄花木耳、然后我觉得可能是天津的这个也是棕色 的 对、 那基本一样 差不多，反正就是我觉得可能稍微有点区别，就是我觉得天津的豆腐脑可能淀粉放有点多，就这个卤里面勾芡。 啊， 对， 那这个基本没区别， 没区别。 你看这个老豆腐在别地儿还就是，这个是你们那儿的叫法， 老豆腐。 我们张家口也叫老豆腐， 你们 也 叫老豆腐， 也不叫豆腐脑。 哦， 就是 张家口的豆腐脑有 也是一样的 啊，一样的。 就是这三个地方我吃起来基本是一样的。 嗯， 我在南方吃过一个，人家也叫老豆腐，就是 甜的吗？还是 它是搁咸菜的？ 给你放酱油、放咸菜，然后搁点花生碎。他们那个叫 那种放那种小虾米的那种， 有 就是南方的那种哈。 人就根据自己的物产来调嘛。 对对对， 就是这个是我觉得基本大家达成一致，基本一样。 嗯、没错没错。 还有 豆腐脑一样。 还有你们那边我见过，我不知道思彤这么吃过没吃过。 嗯。 我有一次在你们那儿那个大福来。 嗯，嘎巴菜， 对对，一个著名的老字号餐厅。 对对对。 然后我去那儿吃早点，碰见了一个人，让人家帮忙煮个方便面。 啊？ 哎，思彤没见过这个啊？ 我没见，我也没这 么干过。我一直以为这个，我那天碰到了一个那个非常神奇的人 啊。 但后来我那天也跟几个天津的朋友，他们说不是，他们说街边有好多的店。都提供这种服务， 真的 吗？就是你拿一包方便面去，他会给你握个鸡蛋，然后再给你磕个西红柿，切个西红柿，再加点青菜，就等于是一个， 这不就是西红柿鸡蛋面吗？ 方便面 plus， 就是你自己在家可能你就只能弄个方便面，就用原汤煮一下，人家在那儿煮完能给你加点蔬菜。 那不对啊，我们买不着西红柿和鸡蛋吗？ 我觉得这个是有妈妈在家，这个不是问题。 啊、 比如有好多人就自己家里就一个方便面，然后人又想吃的相对营养一点，拿到那儿，这个我在别地儿完全没有见过。 你别说你了，我都没见过。 看你还没有活得这么市井。 对对对， 是是， 我还真没见过这个、 啊。 我后来可以问我爸，因为一般买早点的工作都交给他。 我见着好几个，哎，都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方法非常好，而且我一直觉得泡方便面真的特别难吃。一定要煮， 对吧？ 一定要煮，然后你煮吧，自己在家你还不想刷锅什么的，好多人其实是挺懒的。到人家那儿呢，你就让人家给煮啊，人家还给你握一鸡蛋，然后再搁点青菜，搁个西红柿，你还感觉自己吃的就不是方便面， 吃的是一个宫廷版的方便面， 就豪华了，而且那个又健康又营养，呵呵，特别棒。这个是我没见过的，煮让人给煮个方便面。 这可能是一种生活习惯吧，我觉得这确实我是也没见过哈。嗯，行，我明儿你这样，你明天啊拿一鸡蛋，拿一西红柿，你都不用人家给你拿食材，你到北京的那个街边你看看，我觉得 你 给人家没准也能给你煮。 现在街边都没有电了，现在你只能进咱们那个挂着。什么惠民早餐那种指定牌子的店才有早餐， 那你拿咱们食堂来， 拿到食堂来，可能以后我就被除名了，人家就不让我再来吃早饭了。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早餐不太一样的地方。当然了，人家天津著名的这个嘎巴菜，那咱就别说了，好多朋友就尤其北京的朋友经常会以自己会念这几个字儿为荣。 嘎巴菜， 对、 嗯、 就是有的人写出来以后说这是怎么念，就考嘛， 怎么写，我想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就基本就没去过天津的、 嗯、 好多人就说我会念这个，用天津话念出来，这是一件非常荣光的事儿。 嗯嗯， 我觉得 因为他写出来是锅巴菜嘛， 对，所以这咱们北京天津真的京津冀要不说是一家呢。我在天津玩的时候，我在一个地儿晚上排一个煎饼，叫什么二嫂子，还 二嫂子特火 啊，排那个煎饼，然后就发现一个京牌的车啪就停在了那边上，然后我就跟人家瞎贫，反正你排队等特长时间嘛，我就说那个大哥你这干嘛，是在这边工作吗？他说不是，我就是在家，我们有六个人打麻将。 嗯，六个人怎么打麻将？ 就是六个人轮番打嘛。 哦、 那六个人打麻将，我属于下来那个，没事儿干。然后人说你既然输了，你去给我买煎饼去吧。他说他住通州，然后说开车小两。 你要说从北京来通州是算近的 啊，从通州开车到二嫂子那儿。买了十套煎饼，再开车 怎么不都凉了、 哎、再开车带回去，说就这煎饼好吃，而且半夜、 啊、 北京是没有卖煎饼、 嗯、 很少啊， 没有很少， 天津是大家晚上吃煎饼当夜宵

好的，一小段的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一说北京和天津的美食，也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上找到聊天室跟我们直播互动，包括我们的官方微博官方微信，也欢迎您积极的关注起来哈。今天在直播间跟我们一块聊天的是我的同事，我们的思农小姐姐。来，农农跟大家打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思农哈。那要是经常关注我们京津冀之声微博的朋友应该知道我是一个天津人。 对， 所以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北京和天津到底是不是美食荒漠？你非把我们天津加进来 干嘛呀？天津不是，光说北京不是显得有点招人恨吗？哎，北京也不是，天津也不是。对，我们这不是一点一点给大家分析这个事儿呢吗？ 哎，是。 刚才我们说到了那个豆腐脑的事儿，思农又想起来一点，他们和咱们不一样的地儿。 对，为什么我们天津豆腐脑喝着稠呢？因为我们加麻酱。 对，加这个芝麻酱啊，是不是？ 加这个芝麻酱， 他们什么都加芝麻酱， 嘎 巴 菜 里 也加芝麻酱。 对， 我们连包饺子都加芝麻酱， 真的吗？ 你知道天津有一个饺子， 你们这个按西餐说法叫一个 inside source， 是不是？我们都是 outside source， 站着的， 这是 你们在里头。 对，这是我们的灵魂。我跟你说， 流心儿的饺子是吗？ 也没有，它这芝麻酱就是那种那个就是没卸开的那种芝麻酱，应该是 卸开的， 就是很黏的那种芝麻酱，它会加在饺子里。 哦， 就是天津有一个饺子叫金味素。 哦， 你吃过没有？ 是一个连锁品牌是吗？ 不是，它就是那个馅儿就叫金味素。 没吃过。 然后北京有几家饺子店，就是有天津开过来的饺子店，你就能买到那种饺子。 哦， 它这饺子是什么时候吃呢？就是每年过年的时候，12点的时候，大年三十到初一的那个12点。 哦， 然后说吃完这饺子就代表新的一年素素静静的。然后它里面都有啥呢？除了这个芝麻酱， 哦，没有别的东西了， 是 吧？ 你那是 这是一个 烧 意大利 cheese 饺， 不是？我跟你说啊，除了这芝麻酱以外，还有腐乳。 果然是一个 双拼， 是一个酱的那个东西，还有什么韭菜花， 那个， 是吧？ 没有，你吃火锅呢？啊，芝麻酱、腐乳，然后这个。粉条 啊，行，终于有 鸡蛋， 有一个像馅儿的东西了， 啊。鸡蛋，然后还有这个那个叫什么香菜， 香菜 啊，我是特别讨厌吃 香 菜， 那个鄙夷的态度真的是， 看我的表情就知道， 看出来了， 我是真不喜欢吃香菜，但是金味素饺子里面这个香菜，它没有那个香菜的味儿。 那是都搁那么多什么芝麻酱什么 都给演过去了， 对呀，啊，还能有味儿吗？太可怕了。 对，反正大家如果对这个金味素饺子感兴趣的话哈，也可以来天津或者北京那些天津开的饺子馆也可以尝尝。 对，这个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我没听说过其他任何一个地儿饺子里边加芝麻酱加这个豆腐的，加那个酱 豆 腐。 酱豆腐， 对，这个我觉得我在没吃之前我不做评价，我一定尝一次，没准非常好吃。 我过完年我给你带一盒过来。 行，我是凉的是吗？ 对，凉饺，你腾腾不就完？ 行，没问题。哎，还有刚才我们说到那个嘎巴菜，嘎巴菜这可是大家到天津高低都得来一碗的这种， 对， 是不是？思农小时候爱吃这东西吗？是不是不 特别爱吃 啊？真的呀， 特别爱吃。就为什么呢？因为一碗嘎巴菜以后你就饱了。 不用吃别的是吧？ 对，就是之前大家可能没吃过这个嘎巴菜的外地的朋友啊，来了以后就觉得这个嘎巴菜是一个这个喝的，对吧？就是稀的， 稀的， 对吧？咱们不得吃干的，又吃稀的吗？ 对， 就觉得这是一个像豆腐脑啊、豆浆一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可能有朋友就哎，我来一果子，我来一煎饼果子，我再来一嘎巴菜， 对， 然后咔咔咔给你上三碗主食， 就吐了吃的。 对，就是它里面有那种类似煎饼皮儿一样 的 那种，对，绿豆饼，其实就是煎饼皮儿，我觉得，因为天津的煎饼也是用这个绿豆面摊出来的， 对， 然后把这个绿豆饼放到这个嘎巴菜里的卤里，这个卤里肯定有麻酱， 对，有麻酱， 对，然后应该还有腐乳。 对， 也有酱豆腐， 对， 然后还有酱油啊什么之类的，反正就调出来就是一碗特别浓稠，然后特别香，特别 抗饿的一个主食。 对，我觉得这个吧，就是特别适合那种，就是你时间特紧， 嗯， 就是你也甭点那么多了，一个这个吧，就给你造饱了。对吧？这按现在那个小朋友吃那东西叫两个愿望一次满足，是吧？你不用干的稀的，什么点果子又煎饼，是不是？这一碗就给你怼住了，是不是？而且 特别撑， 味道也非常好。 嗯， 而且天津菜有一个巨大的特点，从早点 加芝麻酱是吗？ 芝麻酱是一个特点，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北京吃惯了以后，你到天津以后，你点菜那个菜量你不好把握。 嗯， 他们每个东西上来以后量都特足， 特别大， 对吧？ 嗯、 就是这嘎巴菜，你来一碗，一个小伙子就吃饱了。 嗯、 咱们你在北京吃早点，你哪能吃得饱呀？ 嗯， 我一般我要在外面吃早点啊，点一根油条， 一根油条， 一笼包子。 一笼包子， 然后一碗那个豆腐脑， 嗯， 最后再来一豆浆，这还不是我最能吃的时候，这是我三十岁以后。哎，这个还是 你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这还是我作为一个脑力劳动者的这个那个早餐， 对对对， 我看见很多体力劳动者比这吃的还多呢，因为人家早上起来，比如七点多吃，人家干一上午活， 嗯、 而且咱们北京的。一碗那么一点儿，然后那包子六七个， 嗯嗯，都是那小包子， 小包子一口一个， 嗯、对对对， 油条也没多长呀。你要是吃的话，你要真往饱了吃，反正大小伙子吃，他确实就得按照我这个路数来吃，能吃饱。 嗯，但是你来天津的话，基本上我朋友来天津啊，带他们去吃早饭，基本上吃完早饭不用吃午饭了。 是的、 嗯， 就是你要是按照那种不了解嘎巴菜是什么，又点各种什么果子呀， 嗯、 又点这。那的点一堆的话、 啊、 确实吃完了以后起码三点见了。 对，因为好多人他是专门为了吃天津早点来的、 啊、 所以他就想把所有的花样都尝一下。 对， 你知道天津还有一个吃的叫布袋果子， 吃过炸的， 吃过呗、 啊、 就是它是炸出来一个布袋形状的一个面食、 啊、 然后里面握一个鸡蛋进 去。对对对、啊、 就你想想一个面食里面再握一鸡蛋，其实吃这一个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就是半饱了。 对对对，这个我也吃过，也特香、 嗯、 然后我后来看见哪儿，山东还是哪儿，人家有一个网上的一个阿姨， 嗯嗯， 她说是自己发明的，网上特火嘛，就是在那个油饼里头人家握了一个鸡 蛋,、 哦、鸡蛋炸的。但我后来想，我说我在天津就见过这 东西，不是一个意思吗？ 是一个意思，就是变了一个那个面食的那个形状。 对对对对。 但是这个东西我感觉也是挺饱的， 嗯、 对吧？你一个鸡蛋就饱，你就加一个荷包蛋嘛，等于是， 嗯、 再加一个面食，然后你再吃那么一碗嘎巴菜。关键那里头啊，当它有了各种油类的东西，麻酱什么的， 嗯、 它其实吃起来是比较糊的慌， 糊嘴是吧？ 就是你很容易就饱了。 嗯， 对，这种东西其实是很扛饿的。 特别特别抗饿，哎，咱说了这么多天津的早点，北京有什么特殊的早点吗？ 北京早点清风包子呀，中华老字号，炒肝 啊，对，炒肝 是不是？ 你知道我来之前 面茶你吃过， 我来之前还吃过 啊， 对，天津叫油茶面 啊， 北京叫面茶， 但是东西可能不太一样， 嗯，不是特别一样。 对对对， 我来之前还问了一个北京朋友哈，我说这个炒肝和卤煮有什么区别呀？ 哦，什么区别？ 他跟我说这个炒肝是 早点 是吧？ 早点，对对对， 说卤煮早上吃呢可能有点闹得慌。我说那炒肝早上吃不闹得慌吗？ 嗯，炒肝是稠的 、 就是它里头是有那个淀粉的，你要勾那个淀粉， 它最后是稠的。 对， 嗯，你在卤煮时是稀汤呢，你感觉它是里头没有淀粉的。 那你这么说难道不应该是炒肝更闹得慌一点？ 不不，你早晨起，你看啊，这就是早饭的这个大家的要求，早饭就要吃得很饱 啊， 他就要给你各种淀粉类的东西，因为你吃完了以后有劲儿。就这些东西啊，小吃类的东西都是普通老百姓吃的，普通老百姓在过去那个年代、 嗯、 大家一般是以体力劳动为主、 嗯嗯、 所以你早晨如果吃的稀汤寡水的，像现在大家吃一片全麦面包是吧，来一杯咖啡， 对对， 弄一点水果，吃一个黄瓜， 真健康。 你到九点就饿了，对不对？你还别说，我在码头什么扛大包什么的，不可能，你根本就扛不起来。所以早餐你是尽量要有很多的这种， 嗯， 咱们现在话说叫碳水， 直接供能给你，供能非常快的扛饿的东西、 嗯、 所以早晨你看北京吃炒肝它也是这一碗是稠稠乎乎的， 嗯， 而且 吃完特舒服。 我跟他们炒肝照的传人，我跟他们聊过天儿， 嗯， 他们说这个肝也非常有讲究，就是你吃炒肝啊、 嗯、 肝永远在上面。 哦， 你下次观察一下啊、 嗯、 讲究的是肝永远在上面。为什么在这个最上面，就是你一端上来你就能看见肝，因为过去肝贵。 哦，这是做生意的这些老板们、 哎、他们说讲究叫什么，叫点肝。 嗯， 就是这一碗都弄完了以后，最后我说，哎，我跟孙农关系不错，多点两块肝儿， 啊， 肝儿放在最上头，让你看我这碗里有肝儿啊，不是没有啊，不是说你和了半天才和了出来，不是，就一上来最贵的东西给你在上头， 嗯， 但是其实很少， 对， 但是也显示出来了， 大是像大肠什么之类的这些，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它有技巧， 嗯、 炒肝儿是配包子， 哎， 这个是一个固定搭配。 炒肝配包子，然后卤煮就是配火烧， 哎 啊，卤煮火烧， 因为它那就在里头，它那也等于是和嘎巴菜一样、 嗯， 也是两个愿望一次满足，一碗都给你。 哎、对对对，有稀的，有干的。 对对，就是这个是一样。早点一般我见吃卤煮的很 少是吧？ 很少。 对， 炒肝现在也没有特别多，因为这个东西做起来非常麻烦。 嗯嗯， 就是你早上起来你就勾那个它那个卤啊， 嗯， 你又不能稀但不能泄，那个其实是一个很力气的活，而且讲究技巧。做早点的，我原来问他们，后来那个他们那个传人也不做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实在是太辛苦了， 嗯， 你三十来岁人每天五点多你就得起来， 就是他不能前一天晚上就做好， 你当然不能，必须是现勾。 哦， 他这一边得滚，就跟咱们说那做鸡蛋汤似的，你勾那芡怎么勾、 嗯、 得滚起来你那芡才能勾进去、 哦、 不然就是一个一个的大疙瘩那种。 明白。对，我前段时间就吃过一个就全是大疙瘩， 那小时候的那个食堂那个汤里头就老有这种淀粉疙瘩。 对，我前两天点外卖点过一个这种。 对，这种就是你没有滚起来那不开、 嗯、 你想你五点多每天你就要起来，这其实对于好多人来说非常累的。 对啊，你想大家基本上六七点就开始来你店里买东西了。 对，但是 你 其他的早餐店现在好多包子都不是自己蒸的、 嗯、 现在是有集中配送、嗯、 半成品是吧。 你比如你七点想开张，你六点多你就起来，你把火什么都弄上，人家夸夸给你送过来了、 嗯、 你就上屉一蒸 啊。 然后豆浆什么粥现在你都看街上都是那种打成包装的那种， 对，拿吸管插着喝的那种。 所以你想开一个早餐店，你其实不用技术，你可以不用技术啊，就咱俩明天开也能开， 走开早餐店 是不是，你就让别人送嘛、 嗯、 咱俩买点那个蒸笼把火蒸上，然后人跟你说、 嗯、 你这蒸二十分钟就熟。 对 对, 对， 你就蒸二十分钟，你又不用包，你也不用调馅儿。 对，而且现在说实话，你要说在北京来讲，早上起来吃早点的大多数都是这个上班族， 对， 他们可能也不会说像以前 坐那儿吃、 对，坐那儿吃。然后我说对这个早点有什么高要求啊什么之类，你只要好吃，然后能让我饱了就行了。 对，现在我觉得大家对于好吃可能都是次要的， 嗯， 就是不难吃。 饱了 啊 就 行 了， 你最好就让我拿着就能走。 对 对 对, 对 吧，就这种我觉得是最好。所以你说北京有什么早餐方面特别优秀的、 哎、 其实真的、 哎、那个豆汁焦圈算早餐吗？ 这个也 算、 这个、 哈， 但这你可得坐那慢慢吃呀。 对，你不能拿个吸管坐着 对吧，这个你不是一个上班族能够享受的、 嗯， 快速早餐。而且这样的东西你在街边见， 嗯嗯， 你又见着几个卖的，除非现在大家到牛街， 很少了现在 这些就是很原生态、很北京的东西，现在其实非常少。 现在可能大家就是专门想吃这个豆汁儿， 专门 去 专 门 买。我见过有好多人是前一天晚上到牛街那儿买， 嗯， 买完了以后他可以买生的那个豆汁儿， 嗯， 你第二天在家给他煮开了喝，然后你再比如说买点胶圈或者买点什么、 哦、 但是也仅限于你在那个店附近住，你有这个便利条件、 嗯、 如果每天早晨起来你七点就要上班，你五点开车去买再回来、 嗯、 这得有多大瘾。 嗯，是 吧， 所以说这个 北京的早餐啊，它为什么？我觉得啊，它为什么说现在没有像天？因为现在天津还有很多小吃店、 对 早餐店， 对对， 有可能也是因为在北京生活的大家可能平时工作太辛苦了，然后确实也没有太多的时间早上专门去坐在这个早餐店去吃早餐了。 对，这个我觉得和咱们现在这个市容整治，我觉得有很大、 也有关系。 过去确实那个那样摆完了以后，街上脏乱差的。现在 还堵车， 现在确实是干净了、但是干净完了以后，可能很多人就会说我们周边原来那个早餐摊儿没有了、 没有了， 这些相对我觉得可能北京的早餐文化也随着这些我觉得在更迭吧， 嗯，对 吧， 对， 现在就进入了咱们各种老字号的店里头， 对，就是想吃也能找着， 这样吧，起码干净卫生、我个人是觉得比原来那个状态好，但是可能有的人觉得我进了那个店里不像原来我在街边楼下 的 那个 生活， 就那个情怀啊，我觉得 是情怀， 但是大城市它肯定会有这么一个更迭，但反正北京在早餐方面我觉得乏善可陈吧，当然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和很多其他的地儿比起来，我也是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推荐的，就是它不是那种特色特别突出，而且现在还是满大街你随处可找的。当然你说什么面茶啊什么这些，确实还有，但是你现在随便网上一搜，你说我们家三公里范围内我就找一地儿喝面茶，这个不太容易， 确实不容易， 对吧？包括你找一个好的炒肝都不容易。 对，但是啊，虽然说这个北京的早餐有点乏善可陈啊，但是我最喜欢北京的还是不小点心， 小点心啊， 豌豆黄啊， 啊，护国寺小吃 呀、对，驴打滚 啊 这些我特别喜欢吃，然后包括像稻香村的好多这种小点心、可喜欢吃了 啊。 我觉得其实这也算是北京的美食， 美食，这个绝对是美食，因为现在好多外地朋友来北京以后，经常都会去类似像什么护国寺小吃，是咱们的那个老字号品牌， 对对对， 开很多分店啊， 没错， 就是虽然也有很多人说这跟我小时候吃的不一样， 不一样，那是因为您长大了， 对，这个确实是有这方面的问题，我觉得品控方面，它一旦做成好多店以后啊，肯定我觉得水平会相对有一点点下降，这个咱也实话实说，确实不是做的特别特别的出色了，但我觉得做品控一般问题不太大，尤其您如果没吃过的话，您就去吃尝一尝，我还觉 得还 是不错的， 对，挺好吃的， 除非你吃过更好的，就是你比如说你吃过他们比如原来某某大师做的那些参加比赛做的那些，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我吃过， 那我觉得人家就是能吃过大师啊，真的，你吃过？ 我吃过，我吃过他们那些就是参加比赛啊，或者说参加什么展会，就是特意可能，店里头把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一起，由那个最厉害的人来做的这一系列，我吃过， 好吃不？ 确实好吃，非常好吃。你说这个跟店里现在卖的有没有区别？那 肯 定是区别巨大的， 对， 对不对？但是如果您没吃过那个，您就去店里吃什么豌豆黄、芸豆卷那些，我个人觉得它做按那个价钱来说，它不难吃，它真的不难吃， 确实是挺好吃。你像我这种没有吃过你刚才说的那种，就是名厨做出来的这种小点心的人，我觉得就是现在我在稻香村、护国寺等等地方买的这个豌豆黄也好，还有什么山楂锅盔也好，我是觉得它很好吃的， 挺好吃的。 因为天津的点心我是真不爱吃。 天津的点心，这个 麻花， 这个领域我没有说啊，只有大麻花， 对，就是 还有小麻花， 小麻花跟大麻花，还有就是这种我不知道北京叫什么呀？对，还有猫耳朵 啊， 这个叫天津应该叫白皮的点心。北京叫什么我不太清楚， 白皮点心的意思 是我给你形容一下，它就是里面有馅儿，枣泥或者豆沙，然后外面就是白的，然后它会掉沫沫 啊，北京也有这样，稻香村也有这样的呀， 是不是叫什么，就跟那个翻毛月饼有什么 不一 样，也不一 样 是吧，就反正天津大部分点心都是那样的，然后你要说是天津传统的点心， 反正我觉得除了麻花，我还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传统的点心。 哦、这方面，思农需要好好的了解。 嗯，是，不是不是， 我就更没有发言权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 我觉得应该啊，就是天津和北京对比来讲，北京的这个本地的点心应该是更胜一筹的。 对，可能因为过去有这个皇上的原因。 对啊，因为宫廷里面嘛， 有很多 经常吃点小点心， 比较细致的东西， 对， 对吧？比如你看仿膳做的很多东西， 嗯，对对对， 护国寺的那些呢，可能就更平民。 对， 包括现在好多朋友还去那什么富华斋、波波铺啊那些。 嗯，对。 那些做的东西。我觉得已经有点中式下午茶的那个意思了。 对，就我前段时间去那个富华斋，它不是有很多的像什么芸豆卷啊什么之类的，这都成了这个网红打卡地了，已经。 网红，对，然后人家那个屋子也做的挺漂亮的，它很不一样。我觉得在点心这方面，咱不是美食荒漠，咱特别棒， 绝对不是美食荒漠。我得把你刚才说早餐那块给你凿补回来，你知道吗？ 哎，早餐其实啊，我刚才想起来，我们北京还有一系列。 什么呀？ 回民早餐的 啊，回民早餐 羊杂汤之类的呀。 那我们天津也有回民早餐。 哎，就是这不是你们一直不是，你们一直特别棒吗？咱这不是往回找找吗？ 嗯、 对吧？ 对， 北京的咱们这几个顺儿， 嗯， 早餐，比如类似什么西来顺什么的，又、 嗯、 一顺之类的， 对， 早餐做的挺好。 羊杂汤， 西来顺的那个羊杂汤，包括 牛肉烧饼算不算？ 哎、一算，还有又一顺，他们原来有一阵蒸过那个大的牛肉包子什么的， 嗯， 哇。一咬一嘴油，也是特别棒。就这个，当然人家那个回民早餐、回民菜人是另外一系啊，人家也不归在咱们北京菜里头，但是也在咱北京，也非常不错。 对，但北京的回民早餐多呀， 对 对吧？ 很多，而且大家对于人家回民早餐一直有一个印象，就是格外的干净卫生，对吧？我从小我就觉得，只要是人家那个回民餐厅，你一进去。窗明几净，桌子什么都特别干净。 对， 这点有的时候是在过去的咱们那个很多汉族人开的那些店里头，你发现卫生条件跟人家有差距。 嗯、 这两年我觉得都已经弥补了，都好。 嗯、是， 我觉得，早餐这一轱辘咱可以过。你看，咱说了一个早餐，好像就快时间到了。最后我们再给北京一个机会， 嗯， 你再说一个北京。哎，农农来北京这么多年，你觉得北京最棒的一个吃的，你过一段不吃就想是什么？ 过一段时间不吃就想炒肝， 就是炒肝吗？ 真是炒肝 啊、 嗯！真是炒肝。 哎，我是烤鸭 啊，烤鸭。 我觉得这是真的是北京的一个名片了。就是你要非说北京有什么特别棒的、独特技法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剩下烤鸭了。 北京烤鸭， 对， 嗯、 但是北京烤鸭也不是咱首创， 也是鲁菜是吧？ 也，它不是鲁菜，它是南京菜。 哦，南京菜， 大家现在去很多南京餐厅，你会发现，某一个牌子我就不说，什么大排档、 嗯、 那个他家就有、 嗯嗯嗯， 叫金陵烤鸭。 金陵烤鸭， 咱们的那个烤鸭是跟人家学的， 但是有区别吧？ 但人家是带汤的，大家去吃那个金陵烤鸭，它是有汤的，咱们是没汤的。等于北京烤鸭的这个技法，咱是学南京，但是，有咱自己独创的地儿，比如说鸭子、 啊、 用北京甜鸭，然后。你挂炉烤、焖炉烤这些东西，说是你独创吧，其实有点关系，但自己有发展，自己有发展啊。 我怎么觉得你今儿老把自己往沟里带、 哎？底气不是特别足，但是北京烤鸭绝对是大家都特别喜欢的 一 个东西。 对，但你现在在全国说到烤鸭，大家第一反应一定是北京烤鸭。 哎，对，北京烤鸭已经是咱们的一个名片了。嗯，别的。我目前没有想起来是什么，但是我前一阵儿我给大家提一个思路啊，就是你看我们家有一本1983年的中国烹饪百科全书， 嗯， 然后里头有很多菜，我因为我老想给咱们北京证明，我都给它标下来了，它只要写到这菜是北京， 嗯， 北京菜，我就给它画下来。里头有很多菜是什么，就类似葱烧海参，现在归到北京菜、 哦、 但是人说这肯定不是北京菜，这是鲁菜、 嗯、 大家要看区别啊，我给大家讲一下这简单的一个菜，大家以后找这个思路为我们北京证明，鲁菜的葱烧海参是大盘上的，就类似现在很多店里的火食海参、 嗯、 一大盘，到了北京以后由我们丰泽园的师傅王义军老先生改成了小汁儿小芡儿，拿碗上 啊、 哦， 小碗的。 哎，所以如果您看到小汁儿小芡儿的、 嗯， 这是我们北京菜的葱烧海参， 没错。 但是感觉底气还不是特别足。反正现在把很多在北京的餐厅、北京创做出来的这个菜， 就归为北京菜了。但是从技法上是不是还值得考虑，是不是还是鲁菜技法，这些咱先不说了啊。希望北京菜越来越好，当然天津菜一直非常棒，以后越来越棒，对不对？ 反正对，我觉得啊，就是说一个地儿是不是美食荒漠，您在这个地儿能不能吃到好吃的啊，能不能吃到您想吃到好吃的，如果能吃到，它就不是美食荒漠。 对，像北京上海这种地方也绝不可能是美食荒漠，因为全世界的人民都在这儿， 各种大品牌， 你想吃什么样的口味在这种城市都能找着，只是说我们自己本土的特别我们自己的东西可能相对的弱了一点点， 相对于其他的那种大菜系来讲， 希望它以后能发展的特别好，我们这个京帮鲁菜以后能大发展哈。 没错没错。 好，今天的乐行京津冀就是这些了，我是孙涛，也感谢农农给我们一块聊这个天津的美食哈。 谢谢。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京津冀之声，趣力新声，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栏目主持人思萌。文明旅游，你我同行，让我们共同营造讲文明、重礼仪、树形象、筑诚信、热情有爱、安全有序的京津冀人文旅游环境，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我们都是京津冀文明形象代言人。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